唔使喺度嘥嘢啦。 有钱啊，一哥真系有钱， 好有钱啊，真系。专登系晒嗰啲，我都唔费事讲几多次，依家先讲啦吓。好啊，集队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咁啊，欢迎大家呢度咧就系手下留情啊。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噶，咁啊留意天气咧将会有啲变化，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我想讲下我平时嘅有啲嘅生活习惯先。咁啊，因为咧即系啲男士们咧就好需要一个所谓夜晚要有一个放空嘅时间嘅。咁大家选择嘅方式唔同啦，譬如举个例，有啲咧就可能会喺屋企打下机睇下剧。咁我咧有好得意嘅人，因为咧我屋企咧咁啱咧就楼下系非常之接近便利店嘅。咁我就有铺人好得意嘅，譬如咧等啲小朋友啊，甚至馒头妈都瞓咗觉咧，咁我就会有阵时会专登荡落去下边个便利店嗰度咧，即系无无聊聊嘅。可能会买下嘢食咧，可能揭下杂志啊，或者扫下咧有啲咩嘅即系新嘅嘢卖咁样啦。咁通常咧我发现咧，譬如嗰啲一两点嘅时候咧，好得意嘅。你喺条街度咧，每一晚都会总未必系同一个人，但系总有一两三个一啲唏嘘嘅男人咧， 哎呀， 坐喺嗰啲繁忙嘅街灯之下，唔知苦思紧啲乜嘢，即系总之你见到佢个人咧就好似好头痕啊，好似好情绪低落啊，有啲嘢烦恼紧，咁我成日都会去谂啊，究竟？佢哋喺度煩緊乜咧？ 我建議你下次見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 俾封利是佢 都可以嘅。但係做多一樣嘢，睇有冇結婚戒指。 哦，呢、哦這個可能係即係感情問題啦，可能係各樣啦。咁但係咧，你問我咧，有陣時候我都會因為某啲嘅狀況，即係嗰種唉，即係正所謂嚇、啊，我哋做呢行都係對人歡喜背人愁。咁我有啲煩惱嘅時候，我都會落去。成为咗嗰位男士们嘅角色嘅， 系 咁通常为咩烦恼咧？咁我到我呢一把年纪，唔通仲好似一哥咁样为咗女人咩？系咪先？咁我通常都系为咗事业，或者为咗一个关于即系钱嘅问题。 系， 咁我就并当然就唔系因为即系嗰啲， 即系太多唔知点使啊，唔系嗰啲啊， 或者啊究竟买层咩楼好咧？咁有阵时都会谂，即系男人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女士们未必会发现到啦。即系我哋男士们点都会觉得，哎嗱，即系譬如我哋有两件小朋友，你又有两件，都会谂啊，第时哎呀阿女如果继续读书会点咧？我有冇钱咧？或者而家你知啦，电影行又唔系几好，如果冇嘢捞咁点样咧？总会有啲时候咧，就会变成咗。嗰啲喺即系繁忙嘅街灯之下唏嘘嘅男人， 系 好啦。咁今日咧，我反而即系今日难得我哋三个吓唔同阶段嘅男士啊。 系，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你哋觉得啊，你储唔储到钱嘅咧？ 你先定 我先啦。嗱、啊，即系储钱嚟讲咧， 哇！大家啲声咧好沉重，想转个音乐啊。 储钱你好啊，好啊，好啊。 等， 好好好。 飞哥，储唔储到钱啊？ 哇！飞哥嗰种， 飞哥都 眯埋眼拧头， 冇买咁多曼联啊嘛，飞哥。 你同你老婆讲啊。 唉，嗱，德仔嚟讲咧，即系由细到大啊，都可以话系完全都储唔到钱嘅。 系 嗱，可以讲话中学嘅时期咧， 我哋好少个节目一开始咁感性啊。 嗱，树大好遮阴，即系有父母照住，有啲零用钱使下咧。咁都仲可能储到啲利是钱啊，或者零用钱可以间唔时挥霍下。但系一出到嚟社会工作咧，阿爸阿妈话：，你出嚟社会工作咯，咁我哋啲零用钱都系时候山水后。 佢咁样讲就好咯，系时候攞翻啲家用翻。 咁当冇咗呢个水喉射住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储钱同埋搵钱系咁难。 系， 因为嗰阵时好简单，即系出去做 part time 嘅时候咧，搵到啲钱翻嚟咧，好快咧就会使咗出去噶啦。因为咧小弟都几挥霍嘅，当阵时即系又同啲朋友去督下波啊，督完波又去唱 K 啊，好快一个月你搵嗰啲 part time 钱咧，原来冇晒啦。咁基本上咧又储唔到啦，直至到而家可能出到嚟社会工作有份长工啦。都储唔到钱， 系 好鬼古怪噶， 仲要跑数添， 仲要跑数添，点解咧？因为即系一嚟你就要交租啦，因为而家出咗嚟租屋住， 系 咁嗰度又有一笔钱啦。咁发现原来储完嗰一笔钱，一个月要交完租之后咧，哦又清晒咯， 系 咁点算咧？咁一直喺度 即係喺度苦思嘅時候，就好似每晚頭先隊長講話，有個飯王街燈底下，我咧就會喺自己喺屋企。 我哋會撞到你有一日， 但係我反而咧， 你又反 自己喺屋企開住一盞喺鴨寮街買嘅射燈，校咗一個紫色嘅， 仲買嗰盞燈， 校住一個紫色嘅燈喺嗰個底下度。 咦，第二種嘢嚟嘅喎？ 哦，冇，係沉思起上嚟。但係就係咁樣，永遠都儲唔到錢啦，因為你又交租，同埋咧，永遠咧，當你以為可能接多咗作，有多咗嚿錢之後咧，你永遠都發現咧，唔知周之無日咧。就會有特別嘅事情發生。 哦，即係譬如好似部電話跌爛咗啊， 係啦，好似一 即係就平一，即係啊，揮金如土啊， 係啦， 粉土啊， 無啦啦個冷氣機又話滴水， 係啦， 師傅又要上嚟整，整完之後又1500。 我又試過早排啫嘛，無啦啦，跟住就個。洗衣机， 哎呀， 去水位塞咗， 系啊， 我老婆打我嚟，喂，厨房水浸，即刻雷霆救兵，咁你又跌1000多百， 系啊，跟住最惨系咩呢？就系、是、我都系洗衣机，又系唔知条喉塞咗定点样啦，跟住水浸啦，成个屋企地下都系水啦，咁揾咗师傅上嚟嘅时候咧，好死唔死咧？师傅咧就揾唔到咩原因嘅，嗰时你再开翻个洗机，洗机完全冇事。咁系啦，你叫咗师傅上嚟咧，嗰度又500定唔知800蚊，嗰度又一扎钱。跟住直到我好记得，我上3个月啦，跟住嗰阵时系真系接多咗 job 嘅，跟住嗰个月嘅人工系 double 咗。咁、哦、我谂住，哎掂啦，今次我终于系有史以 脱贫啦， 能够系储到一笔钱啦。点知嗰排咧？就係、是、我嗰陣時咪話我男人之痛嘅，所以要咗去咗醫院去檢查一番，咁嗰度又使咗一筆啦。點知原來最終到頭來都係得個吉，永遠都儲唔到錢。 咦，肥仔你喺度笑喎？你莫非係一個儲錢達人？ 小弟啊， 係 小弟啊，我覺得係要先同大家介紹六隻字，因為尋日講咗4隻字叫財來財去， 我都好贊同呢6隻字。 冤枉嚟瘟疫去，我今日就特登係 search 究竟係冤枉嚟瘟疫去定瘟 疫來冤枉去咧？ 嗱，根據啊大公 哥係咩啊？冤枉嚟瘟疫去啊嘛，係你即係橫財嘛，即係你唔小心中條三重財。跟住又俾人拍个膊头食餐饭就冤枉嚟瘟疫去嘛。 係啦，咁话说小弟今日特登係揾返呢个典故啊，究竟係冤枉来定瘟疫去定瘟疫来冤枉去呢？原来根据大公报嘅一个即係文化嘅一篇章呢，佢话其实应该瘟疫来就冤枉去嘅。係啦、 哦。哎呀。 係啦，咁个意思即係大家都其实都系同一个意思啦，即係总之啲钱你以一个唔系咁正途嘅方法得到嚟嘅时候，就会系一个唔系好情愿嘅状况下又洗走咗咁样。 我好正途㗎。我努力好辛苦搵返嚟 㗎。好啦。 莫非你系好多不义之财 囉。哇咩事呢，咁即係其实即係小弟呀、啊。咁啊，真系坏电话嗰日就真系即真系唔开心嘅，因为本身其实小弟过往嗰几年咧，每部电话动接都用2年3年嘅，即系你除翻其实一年都系1000-2000蚊咁样，咁你会觉得好似抵啲啊，或者好似都 OK 啊咁样，咁所以嗰日爆咗电话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唉，整到又整啦，但系即系倾完之后发现真系整个价钱其实唔系咁划算嘅状况下。唉，买啦，咁啊真係格价睇咗好耐，諗咗好耐决定啊。咁然后就喺度计，咁究竟我今个月嘅收支即係够唔够负担起买部几多钱嘅电话，都大概想有个数咁样。咁其实小弟过往呢係一个储到钱嘅人嚟嘅。即係未結婚生仔之前，咁你當我可能10000蚊嘅人工 都係瘟疫去啦。 你當我10000蚊嘅人工啦。我係 當啦， 係當啦，係啦，咁係可以儲到70%嘅， 哇，咁勁， 係啦，即係因為冇咩使費，即係我個興趣係可能係去行下山、踢下波，咁然後嗰陣時拍拖又可能成日喺對方屋企食飯，咁然後最多係幫手， 呢啲係咪遠嘅嗰啲飯？ 遠啲，唔係咁都有幫手斬下嚿叉燒上去啊，係啦，咁又或者可能我最多嘅使費可能都係飲杯嘢，咁我又唔係要去嗰啲。落夜場艾滋香檳嗰啲嚟嘅，我都係自己飲一杯啤酒嗰啲，咁所以有限錢咁樣，咁所以儲到一段一 我諗都有六位數嘅狀況下咧，咁啊使咗兩三筆大嘅。第一就係、是、去咗讀書， 係 第二咧就係、是、結婚生仔啦。 哦， 嗯、我係將我過去嗰十年儲到嘅嗰六位數字咧，就係、 是、瘟疫去啦， 入冤枉，冤枉去落，冤枉去落，就係嗰啲裝修啊、添置家電啊、小朋友檢查，即生、即有咗小朋友嘅時候咧。每兩個禮拜要去檢查一次，照一下超聲波。咁當然係理論上係可以唔使，因為公立醫院都有啦。咁但係嗰陣時作為 求安心就唔係㗎啦。 作為一個爸爸媽媽，你會覺得啊唔緊要啦，啲錢都要俾嘅。咁每個月每兩個禮拜去照一下超聲波啊，睇下嗰個成長嘅嗰個數值、頭圍大細啊、手手腳腳係咪符合啊？你見到嘅時候，聽到啲心跳聲，你會覺得呢千零蚊好抵俾。咁然後又買下啲補品啊。又要俾錢陪月啊，咁好多嘢咧就忽然之間咧又使曬啦，即係個咁自此之後就冇儲錢啦。咁我真係的起心肝早兩晚，我計我今個月嘅收入，咁啊小弟托賴，即係今個月有啲即係叫外快咁樣，又係好似德國人咁有啲外快啦。然後喺度計嗰條數，又咁啱今個月月尾，小弟今年嘅保費又來到啦。又咁啱收到个 message， 屋企嘅家居保险又嚟到啦。 哎呀， 阿仔又翻学啦，鸡鸡埋埋，按揭下个星期过多两个礼拜又要交啦，即所有嘢积咗喺月尾。咁我就将即系我哋呢啲自雇人士啊或者 slasher 咧，我哋其实几份粮砌埋一齐噶嘛。咁、我就真系攞张纸，白纸黑字写，嗱我写稿咧呢度就有2000蚊，做手下流程咧，即系大家仲话4000蚊一集真系冇咧， 啦4000蚊一集， 系啦，我当4000蚊一个月，咁然后就真系喺度计究竟我今个月有几多钱，我今然后嚟紧呢30日究竟要几多钱要使，就系、是、咁样，我啲外快嘅钱又啱啱好吸吸电 cover 咗， 系。咁都好啊！ 咁你部电话 计埋落去噶啦，即系如果我就系如果冇坏电话嘅话咧， 症结喺边度咧？ 就系、是、真系冤枉来 瘟疫。唔系个症结就系佢究竟最后拣咗买一部乜嘢嘅电话？几多钱嘅电话？ 哦，咁又系，系咪先？你可以唔买咁贵噶嘛？ 可以买一部1000蚊嘅电话， 系咯， 佢都可以买一部10000蚊嘅电话。如果我买1000蚊嘅电话，我就可以储到9000蚊。 系啦。 系咪先？ 阿一哥，咁你买咗咩电话？ 我买咗一部已经出咗差唔多成年旧款嘅电话嚟嘅，真系旧款嚟。 你讲个价钱啦， 咁都7000-8000蚊嘅。 嗱，问题就喺呢一度，即系总结啊，小弟啊，讲完咪系嘛？ 啊，未啊，未啊，因为我真系环顾自己过去嗰一个月嘅使费，究竟点解会使咗呢笔钱咧？咁我又睇自己屋企啦，即系虽然话购物狂，然后我望一望屋企。唔系，我今个月一个玩具都冇买，一个袋都冇买，然后我最多就系买咗件200-零蚊嘅衫。 个个都系咁讲嘅，即系等于嗰啲话减肥嘅人，永远都话我食好少嘢嘅啫嘛， 食好少嘢， 我饮水都会肥嘅。你睇睇佢食紧乜啊？ 好啦，咁所以咧， 如果啲买嘢嗰啲人都系咁噶，我唔买嘢噶，不过佢一买个袋就1000几百，买部电话就一皮。 咁跟住之后，所以我做埋第二步，我计咗个收支平衡表之后，我做第二步。我睇咗上个月嘅嗰个卡数，我对翻做咩今个月卡数有成6000-7000蚊嘅，咁就喺度计啦。原来喺边度嚟呢？哦，上个月父亲节礼物，老豆咧就话睇啱咗对鞋，我阿妈话：咦，我都有对睇啱，咁梗系一齐买。然后个售货员姐姐就话买三对有7折，咁就话 又买多对啦， 买埋俾个仔。咁然后就冇咗2000-3000蚊啦。咁有一晚做嘢做到11点几12点，系 call 车翻屋企啦。咁又冇咗100-200蚊啦。跟住之后礼拜五六，哦，同老婆食个饭，又冇咗几嚿水。咁就咁样积积埋埋，积积埋埋，原来啲钱。就系喺个即系不知不觉间啊，就已经流逝咗啦。 系啦，咁啊嗱，即系都系最后都系个人选择。我想讲嗱，我都系一定，我都系储钱唔叻，同埋所以先至有泛黄街灯下的刘伟恒喺度踱步啫嘛。但系我只不过咧，我系有阵时回望过去嗰阵咧，我会有一种唉，即系嗰啲有早知啊。即系譬如咧，当我入行，好似譬如你哋咁样啦，甚至乎更早，即系当我搵譬如10000蚊一个月嘅时候，我就会谂，如果有一日我搵20000蚊一个月，我就搞得掂噶啦。我就一定乜噶，到我再会谂啊，如果我搵40000蚊一个月嗰阵啊，我仲唔系有乜同埋储到几多几多钱？ 呢、這个袋买晒3只色啦， 即系我举个例啊。咁最后咧呢件事其实冇发生到，即系话咩咧？我哋啊，如果我哋啊 唔改善啊，或者唔改變我哋個使錢嘅模式嘅話，其實我哋揾一億都冇用啊！真係，都喺呢個節目度身，唉，當地儲錢好 啦， 即係同我哋，如果唔從啊，你食嘢嘅根源着手，你真係食少啲嘅話。你其實係一世都減唔到肥， 所以真係要做第一步，攞張卡數出嚟對一次，你就會知自己啲錢使咗喺邊。 真係要做第一步，就係、是、唔應該買一部8000蚊嘅電話。 係啊，工作需要嘅，呢啲叫錢揾錢投資啊嘛。 就係呢啲咯，飲啦，講。我哋好明白嘅。我相信收音機旁邊， 我尋晚嗰晚計完個收支平衡表之後。嗰晚瞓咗3个钟就砸醒咗啦。 点解要买部8000几蚊嘅电话咧？ 但系头先一哥好开心咁炫耀佢嗰部电话俾我睇嘅， 佢仲自己喺度自拍添。所以万事都有因有果嘅，一哥。 怎会栖所在这空间？一片空境的是我的恐惧，黑暗之中回望伸手，只想轻轻触觉你的面庞，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希望也离开。凄酸亦是得多，多少尖酸的话亦都听过，亲爱的你是否真心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 唱尽好多在繁华街灯下男人的心声，歌名叫做《一无所有》 亦都唱尽了直播室里面三个男人的心声， 我怀疑是五个添。究竟你做不做到事？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呢？我哋一阵间听下山聪哥，山聪哥都经历一段艰难嘅日子嘅，究竟佢点样从一无所有变成拥有好多呢？一间继续听落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台风杨柳正系横过台湾海峡，香港快运两班飞往台北嘅航班需要折返本港，今晚稍后时间再出发。香港快运话，受影响嘅航班分别系 UO110 同埋 UO112， 因为台北天气不稳而折返香港安全降落，并将会夜晚八点十分同埋夜晚十点喺天气改善之后重新出发去台北。快运又话，由于台北嘅天气状况，航班 UO111、UO113、UO114 同埋 UO115 往返香港同台北嘅起飞时间亦都将会顺延，航班 UO116 同 UO117 需要取消，公司已经通知所有受影响嘅乘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教育部部长怀俊鹏会面，就深化内地和香港教育和科研合作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出席。李家超说，教育部大力支持特区政府优化教育工作，发展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说，香港是全球唯一拥有五间全球百强大学的城市，当局通过各种措施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大力推动内地和香港高等教育合作。他又说，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亦都正是提效提速发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欢迎更多内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到河套香港园区设立实验室、设立实验室或者研发中心，拓展更多国际科研合作，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警方拉了三个年龄介乎11至13岁的男仔，涉嫌在夹公仔机偷取四只公仔，总值大约1000元。警方说，星期一在天水围拉了三个男仔，他们分别就读小五和中一，现正保释候查。警方又说，今年截至昨日，区内涉及夹公仔机的盗窃案有32宗，当中15个被捕人士是青少年，但是7月初至今已经录得15宗和夹公仔机有关的盗窃案，情况令人担心。警方重申，店铺盗窃是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监10年，强调年龄不会成为脱罪理由，即使被捕人未够18岁亦都可能会被判监和留案底，令前途尽毁。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台风杨柳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 23.4 度、东经 119.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台湾海峡，随后靠近福建南部至广东东部一带。预测晚间渐转多云，骤雨逐渐增多，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周末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好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一个探讨长者健康的电台节目《乐龄治疗师》， 不知道运动治疗师怎么看50肩呢？ 我 見大部分長者痛就唔喐，但喺我哋嘅角度，唔喐先係最大害處咯。因為你 keep 住唔喐，其實你咪 keep 住越嚟越硬咯。你唔喐嘅話咧，你有機會即係啲肌肉會流失嘅。其實對佢哋嚟講，反而係一個害處咯。喺我哋嘅角度就。 更多長者健康資訊，盡在 CIBS 節目《樂齡治療師》，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带你进入佢嘅爱情画面。 我真心海，在暗恋的漆黑外海，无人赠一眼望过来，遥望那悲哀，难过。 比赛时雨神已经出名会改编他的出战歌的了，到现在有机会当然就亲自创作他第一首的广东歌了，还以韩式惨情歌的风格和乐迷见面，作曲张雨神，填词 T-Rex， 编曲张雨神、张家成，监制张家成。 在万尺深海，在最低温漆黑外海。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雨晨《深海》。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超过三十年，哇，真系经历无数，模仿过刘德华，入过金宵大厦，做过隐形战队，又讲过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仲做埋视帝添。手下留情，首度请嚟陈山聪。 我做歌手的年代的时候，你想想是几多新人。 哇， 我那个年代范振峰同一年啊，古巨基、曹永廉、孙耀威、海俊杰、张崇基、张崇德、李慧敏、赵学而、张玉山， 是 那个年代。 是 94、95年， 哇，仲是好好玩的年代嚟嘅。 最多新人那年是最多新人的， 同埋条街好多活动噶嘛，呢边系太阳计划， 好多系啊，太阳计划啊，基紧 三十啊， 跟住又有咩陆运会啊、水运会啊，哇，嗰啲嘢多到啊， 系， 基本上你就密麻麻啦。 喂，嗱，你由一个中意舞狮嘅小伙子，突然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咗一个歌手，又系一个当时仲系一个好蓬勃嘅歌坛，仲有刘德华签嘅呢个光环。当时你的心态是怎样呢？喂，我现在有没有心红的？其实 当然有啦，怎会没有啊？你十七八岁的时候，怎会你经历这些事，基本上好像你被人捧紧，你肯定有一个光环在这里。 是。 即是会有的。但这个光环是很快就消失了。出了两只。 讲了第一只碟先啦，即是第一只碟就是不是 ?ABCD, Exposure。 Exposure, 是啦。咁好啦，第一只碟你还有什么记得呢？当时。 第一只碟我的形象顾问啊，都是因为他，所以我对时装是咁到而家都咁鍾意，就是黄炳培先生 ,Stanley Wong,又一山人。 哦，是他做形象指导。哇，咁 咁你劲唔劲啊？又一山人。即係第一次带我去 Joyce 买衫就係佢啦。一入豪门深似海就係咁。 你本来对 fashion 嘅嘢， 我好鍾意嘅，因为我媽咪係裁缝嚟。 嗯，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时装嘅，另外一样嘢就係我好鍾意嘅，即係我对呢样嘢唔知点解特别有敏感。跟住佢带咗我去 Joyce 之后，嘩，呢个时装世界原来係咁样。咁就 Danny Wong 啦。影相我唔係好记得係边个，但我记得我喺湾仔 嘅 studio 影相，系灣仔嚟嘅，當時係夜晚影嘅，我仲記得， 啊、 半夜影嘅， 系 影通宵咁滯。 第一首錄嘅歌叫咩歌啊？當時就係 A B C D。 A B C D 咯，錄咗八個鐘，錄咗八個鐘。 阿華哥有冇落嚟監場啊？ 我第二朝仲要考中文會考。 阿華哥有冇落嚟監場啊？冇。但係佢後來有冇聽翻咧？ 有，佢梗係。 佢有冇俾？ 佢後屘佢幫我寫一隻歌，第二隻碟 啊， 小情人。 咁佢有冇指導下你？譬如唱歌、啊。 有。甚至乎校长都有，谭校长都有、 啊、因为艺能 系啊，佢都有嚟录歌嘅时候，佢就喺教 系 系。 咁、 啊、 对于即系第一次录音室，仲要录自己歌啊，即系唔系唱 K？ 当时 难啦，梗系，所以录咗八个钟啊，好难，觉得，因为你自己听咁样去录歌，同你唱交嘅两嘢嚟噶，完全系两样嘢，即系等于你而家用 Earmon 唱 live 一样， 嗯， 唔系咁多人适应嘅， 系。 你用 Earmon 唱 live 同你就咁用即系台声台喇叭唱系两嘢嚟嘅， 系 啊！ 你当时听到自己把声有冇啲接受唔到啊？ 梗系有啦，哇！听咁肉酸啫喂，大佬把声嘅咁样鸡仔声啊嘛，嗰阵时仲系 哦系咩？ 啊，十八岁嗰阵时你都未转晒声 啊？喂，你而家敢唔敢听翻噶？ 咁 你会攞出嚟听嘅？ 会 播俾阿仔。 我而家会阿仔识唱嘅 A B C D， 我音乐会佢同我唱噶。以前我有一段时间好惊。唔想听到呢首歌， 系 真系嘅，即系觉得哇呢、這个系一个黑历史啊，唔想听。但系喺十年前，我开始即系喺电视圈开始多人识啦，开始有好多登台嘅时候，嗯、我发觉咦唔系、啊，我应该要攞翻呢首歌出嚟唱、啊， 嗯、 因为呢首歌真系系我嘅第一首歌，即系我嘅人生嘅 start 嚟。 嗯、 我開始喺呢個娛樂圈開始，咁既然我而家有機會再咁多演出，有啲人係唔知，佢唔知道原來係歌手身份出嚟，咁、哦、所以變咗我係咪應該要將呢首歌帶翻俾大家？即係我成日都講笑，你未聽過嘅，你當首新歌聽，陳山聰嘅一首新歌， 其實就係你第一首出道 歌。係啊，所以我而家我音樂會每啲 fans 啊，所有人最期待就我要唱 A B C D。 定我坐不低，如像野马充满憧憬，共飞鹰比拼，斗越最高的山岭，天不怕，尽胜在年轻。想得到的必出发去，最终从未信有困难事情，汗水添起劲，更刺激我去施展本领，途越斜我越要险中争胜。当眼睛见到一个你，望我一次千次多，却装不起我，是极难追到，却未难到我，决定狂追这段情。 其实我情长错过。 仲記得呢首歌，因為當時咧我就啱啱喺第二度啦，我已經做緊電台啦。咁我仲亦都記得咧，應該就係我喺台頭買咗你嘅碟嘅。 哦， 係 啊， 係啊。咁因為嗰陣時，好迷戀香港嘅樂壇噶嘛。總之， 乜鬼都買啊！ 所有歌手我都買，咁亦都會喺電台播啦。咁我就認識咗陳山聰，因為你個名好特別噶嘛，即係而家你就係陳山聰啦。 其實係一樖葱，一樖葱，嗰個真名嚟嘅。 係啦，咁我就呢個年輕人。其实我同你差唔多大啦，出道咁啊，见到哎好靓仔，又知道同即系刘德华先生有个 渊源， 有个渊源嘅，咁啊一路就所以记得 A B C D 啦，记得你出过两张嘅专辑啦。其实嗰段做歌手嘅日子，你而家谂翻转头，你有啲咩记得，或者哇有啲咩系好难忘嘅咧？ 咩都记得噶，嗰阵时你日日行台咯，一有歌拍咧，嗱你谂下，你未拍歌嘅时候，你就要录音室录歌啦。跟住做好多專訪啦，準備定要拍歌啦。咁你拍歌時候又好緊張啦，跟住又公司又好緊張啦。咁嗰陣時有形象噶嘛，咁跟住你又要去行台，又要嚟港台做好多唔同嘅訪問，再去商台，跟住再入 TVB， 全部你都要做曬，好忙嘅。其實嗰個年代做歌手同而家我諗係爭好遠。 係因為嗰陣時，而家就去曬個網度啦。 而家好蓬勃嘅，即係你乜？而家你係即係以前，總之。约专访要喺港台门口影噶啦，啲相 系，所以好多广播度相噶，而家 系 住即系插住个袋喺个栏杆嗰度啊嘛。 我仲要有一张，我仲喺屋企啊，着住件 Superman 嘅 T 恤喺港台门口，就呢个门口啫，咁样嘅。因为嗰阵时佢影咗有啲 多杂志啊嘛，嗰时 多杂志影咗啲相，跟住有啲咧就攞去顺丰 顺丰卖啊嘛，系啊。 咁我个年代我都去过顺丰买相，即系买过刘德华嗰啲相。 系、啊， 我啲 fans 都系喺顺丰买我啲相。 系、啊， 咁啊攞俾我签名噶嘛嗰阵时。 系、啊，咁其实好开心嘅。 嗰阵时系真系我哋乐坛最蓬勃、最蓬勃嘅年 代，同埋有几代嘅歌手啊，即系譬如头先讲四大天王有一代啦， 啊、 再上啲嘅仲有。妹姐啊，校长啊，哥哥啊， 啲仲系啊，仲蓬勃紧噶嘛。 咁你哋呢一班年轻嘅嗱，虽然都系一个乐坛都有竞争啦。譬如头先你讲啦，你出道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而家都系即系好活跃嘅 artist 啦，玩得开唔开心噶？即系成日见啊，有太阳计划咁样。 好开心，成班都即系真心傻下傻下咁样出嚟，真系倾下偈啊，吹下水。即系我哋讲我哋后生嗰班，边有话咩竞唔竞争嘅啫？ 嗯， 系咪先？最紧要有得出嚟，有得曝光，有得玩咁样嘅啫嘛，即系成班齐娃娃， 有冇啲公余嘅联谊活动嘅？即系你哋自己会去唱翻 K 啊，食下饭咁 嘅？其实就冇嘅，反而就冇嘅。嗰、那个年代系唔敢嘅，因为你唱片公司已经系即系规系啊，你要有晒 形象啦、 啊、形象啊、部署噶嘛，边系即系你系啦，边系以前而家咁样嘅啫。即系你收工一齐食饭啦，即系而家你嘅 gathering 系多咗嘅。以前系冇网络世界噶嘛，你明嘛？即系得部电话。或者 double call 機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唱片公司就係、是、喂依班人就依班人、 嗯， 就可能你食宵夜嘅時候會喺隔離房，大家會有聯誼下咁就會有咯。 係就唔會話係即係好似我哋喺馬來西亞 係啦，就一齊食飯啦咁啊。咁我諗樂壇嘅世界咁啦，但係電影嘅世界或者電視嘅世界就唔同啦。佢哋都係一樣係收工就一齊食飯 gathering。咁我經歷過曬依一啲嘢，所以我就知道。 想唔想唱翻歌咧？而家 你問我，咁我而家都有唱歌，不過我唱歌就係揾食咯。即係你話出唱片嗰啲就唔好搞我啦。即係你話做下 show， 我係非常之 welcome 啦。當然， 我覺得聰哥，如果而家你喺嗱，我就冇機會喺台下邊睇你做登台啊嗰啲演出啦。但你係咪嗰啲即係搞氣氛嗰啲好叻噶喺現場？ 咁我諗我都係唔即係中間中挺啦，即係一定係冇話長哥黎耀祥佢哋咁勁，但係唔會話戇居居企喺度唱完就走嗰啲咯，即係都會有好多互動嘅。咁因為而家我做緊我嘅個人音樂會啦，即係我16號就會喺澳門做，即係今次翻我家鄉就做一場。 哎呀，補下師啊，到時啊嘛， 冇啊，上次冇咗啦，喺佛山做咗啦。咁到時都會阿仔都會上台咯，係啊。 清的小情人，曾苦心的自问，愿共最爱分担苦共困。年轻的小情人，涂改一生命运，在每夜里美梦里热吻。是我的疯疯癫癫，走上破灭痛。 真，孤孤单单空无憾，没有你这世上美梦难真。在我的高高低低指引每段人生，多多少少的责任，徒然面对不再是自控。 嗰两张碟嘅日子就可以话，就系个光环咧，就 好快就消失， 好快消失啦。 就因为一个金融风暴咯， 系发生咩事咧？其实 好出金融风暴咯，唱片公司冇钱啦嗰阵，因为你做嗰只碟系要好多钱嘅，唔系而家嗰阵时你做只碟，你谂下十只歌，十只歌 production 几多钱？ 系 studio 又拍 MV， 跟住拍 MV。跟住你 宣传， 宣传，跟住你出碟、印碟、制作只碟个费用系好高，太多嘢。咁跟住之后，大家都知道，喂，经历金融风暴，你就 系 冇钱噶啦， 系 冇钱咁你冇碟出咯， 系。 咁啊咁啱适逢嗰阵时差唔多，即系好似仲有一年约定点样，咁冇嘢俾我做，咁啱永盛就揾我拍电视剧，咁我就走咗去拍电视剧咯。 嗰、那个时候有冇唔开心嘅先？ 冇啊，有嘢做嘛。 哦，即系你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暂时冇嘢做住嘅， 系啊，就啱啱即系无缝切拍咁，啱啱咁跟住就嗰边又揾我，咁我去试下咯又，即系有人揾我，喂，去 casting 我哋试下啦，有啲嘢做下咁样，咁啊佢哋又想揾一个新人，知我识功夫，咁啊揾咗我拍一套叫《开心出家人》就打嘅， 系， 咁当然啦，嗰阵时嘅戏系屎到不得了啦， 第一次、啊， 我可以唔系第二次，因为第一次系我喺 TVB。即系我做歌手嘅时候喺 TVB 同徐浩莹、秋官、陈秀文拍一套叫做 《男人》， 男人四十一头家。 哦，嗰首歌，秋官嗰首歌主题歌好好听啊，系啊， 系啊。因为点解？因为之前阿秀文姐拍咗套《肥师奶》嘛， 系 咗嘛，跟住阿 Lee 李国立就即刻开呢套《男人四十一头家》，就揾咗我同阿徐，即系两个新人。加入去呢個角色，但其實嗰陣時真心 TVB 嘅影響力好勁嘅，即係呢套劇一拍完之後，我可能之前大家知道我做歌手冇咁多人認識，但我拍呢個劇出去宣傳嘅人全部人都嗌到我個名，全部人都認識我個角色， 係 即係好勁影響力。 你係做咩角色嘅？記唔記得喺佢？ 我做秋官嘅細佬咯，喺外國翻嚟咯，讀唔成書嘅，仲要係。黄新叔做妈咪，唔系唔系，黄新叔做老豆。 黄新叔 夏平夏平姐做我妈。哇，你谂下几大压力啊？ 喂，咁你嗱，即系刘德华你又见过啦，好啦，秋官啦，即系华哥啊，喺唱十七岁嗰阵都系记得发哥四个秋官咁样 样。系啊， 秋官又点嘅咧？ 秋官系好人啦、啊，真系好好嘅，好好嘅一个前辈。我叫佢做阿哥，到而家我见到我都叫阿哥。佢系。好好啊，但佢知道我新人冇办法教你，你领唔到就领唔到啊。同埋因为电视台系快嘅，大佬 系 即食嘅，你冇得同你讲。同埋嗰阵年代唔系 digital 年代，三机系一剔过对白，未到你知道就嚟到你讲，哇，嗰个心啊震到。即系所以我好明白，即系到我即系而家都叫做有经验嘅演员，见到而家嘅即系几年前见到一啲新人，即系佢同我做对手，我见到佢震，我明白嘅，即系我会 calm 嘅。细佬定啲，唔好紧张先。个个人都会 NG 嘅，唔好惊 NG。我都会 NG， 我话唔怕 NG 有佢，技术好佢，慢慢放松，行个圈先，再翻嚟再讲。因为你知啦，导演都恶噶嘛。喂，得未啊？讲佢对白讲唔到，你就更加窒噶啦，你明啊？ 你冇俾人闹过当时？ 我直头系出晒所有唔出得嘅字句啊！嗰阵时唔喺下边嘅揿科咪落嚟啊！陈振聪，你做？咩啊？嗰啲嚟噶，企嗰啲啦，遮住晒啲光， 哎呀， 都唔识噶嘛。 哇！ 嗰阵时学 TVB 系一个少林寺嚟，咩叫遮光啫？点鬼知啊？攞啲板凳喺度，点知边个遮住？我遮住，我同你讲紧嘢咪讲紧嘢咯。原来我讲嘢唔得，我要 个影 哦，啊，系咪先？你 要挡咗啊，抽管啲光啊， 挡咗抽管啲光，即系呢啲新人一张白纸嚟，你对白都未讲得掂，点同你讲企位啫？行位点识嘅啫，系咪先？ 咁秋官有冇 calm 你啊？阿聪仔唔使惊。 有咁梗系有 calm 啦，因为你知你越黑我，你啊越讲唔到啦。嗰阵时我最记得啦，陈志刚即系而家 TVB 其中一个监制啦，佢系做导演嘅。嗰阵时成日话点啊？你个对白机，即系话我好似机器咁样。 哦， 讲对白系就咁讲晒出嚟算，识啊嘛。 系 又冇读过训练班，乜嘢真系咩都冇读过。 跟住再去拍永盛嗰套《开心出家人》，都系唔识嘅，因为未拍过清妆，要剃头，都唔知系咩演戏系咩回事。 咁但系入边都即系好多高手噶， 好多高手啊！嗰阵时我好重戏噶，其实我系即系 young 嘅男主角之一嚟噶。嗰阵时有袁华做师傅，刘嘉荣、嘉荣哥， 系 连海， 系 林希蕾。哇！嗰阵时林希蕾，哇！林希蕾嗰套系第一套。帮永盛拍第一套嘅电视剧，系第一次拍嘅，仲要，哇！你真系唔敢望佢，哇！呢个，哇！即系你会见到啊，俾佢，好靓，林希蕾真系好靓，好靓，靓得好。 当时我哋喺大荧幕见佢演好多嗰啲，即系阿曾哥啲电影啊，哇！嗰、那个年代， 再之前啊， 吓、啊、你再早 系第一套啊，佢好靓啊，好靓，靓到不得了， 系连你都唔敢望喎。 真系啊！真系俾佢电到啊，唔系讲笑啊！好靓，好靓，好靓！ 系系。 一个真汉子，两肩要敢去担起国家。逢人就说花啦花啦，做人系应嘻嘻哈哈。一个真汉子，两肩要敢去担起国家。何用贪为此生多变化？话就话四十仿佛一扎花，随住压力却再没法放下，照照镜好似就有白头发，啪啪啪啪，我不禁害怕，日夜做我极疲倦欠眼花，背脊嘅重担咪乱咁放下，要对我讲嘅做嘅负全责，想啦想啦，再不要害怕，事事在心难说，当天一切热情话，谢谢上天一心重化，要作半生圈马。哟呀呀呀，哟呀呀呀，一个真汉子，两肩要敢去担起国家。逢人就说花啦花啦，做人系应嘻嘻哈哈，一个真汉子，两肩要敢去担起国家，何用贪为此生多变化？日夜做我极疲倦欠眼花，背脊嘅重担咪乱咁放下，要对我讲嘅做嘅负全责，想啦想啦，再不要害怕，事事在心牵牵挂挂，难说当天一切热情话，谢谢上天一心造化，要作半生圈马。两肩要敢去担起国家，逢人就说花啦花啦，做人系应嘻嘻哈哈，一个真汉子，两肩要敢去担起国家，何用贪为此生多变化。 可以话同我哋今日嘅题目啊，不言而喻，唔系叫不言而喻啊，总之就 是、 不谋而合。我哋真汉子啊，两肩要撑起一头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是鄭國書的鏡。今天蕭叔想和大家講一些英文的耳聲的字。我們廣東話中文也都會有，譬如霹靂是模擬一些真的發生的聲音，霹靂而形成的一些字。英文都有很多這類的字，最常聽到的是跟動物有關的，譬如貓貓的喵 M-E-O-W喵，你可以拿来做一个 verb 又得，拿来做一个 noun 又得。譬如只猫叫做 Tom 啦，咁 Tom meowed past tense 啦，加咗 ed。Tom meowed loudly， 好大声地喵咗一声。Tom meowed m e o w e d meowed loudly。你亦都可以将佢做一个 noun， 例如 I love Tom's meows， 可以加 s 作为一个 noun 啦。仲有一个同猫有关嘅，亦都系同声音有关，就系 purr 啦 ，purring softly。He was purring softly， 即系咧，我哋广东话咧，有时叫呢做煲水嘅声音，喺度咕咕咕咕咕咁嘅声音，但系咧就好快低音嘅啲震声。通常咧，啲猫咧过得好舒服，系俾人摸得好舒服啊，或者见到中意嘅人啊，可能就会有呢啲咁嘅声音。咁咧，我哋叫呢做 softly purring。好啦，咁呢个亦都系同佢个声音有关嘅。仲有啲乜嘢咧？譬如猪咧，我哋好常听到咧系 oink oink o i n k， 你都听到啦。哀完之后加个 n， 跟住 k 系 oink oink 咧，就系猪发出嘅声音。另外咧，狗当然有 bark 啦 ，barking 啦 ，bark 其实都系同 wah 嗰个声音系有关嘅。另外 growling 其实都系嘅，我自己相信啦。G-R-O-W-L-I-N-G growl， 啲狗仔想发出一啲低沉又有少少威胁性嘅声音，咁咧我哋叫做 growling， 亦都可以做一个 noun 嘅。His growls are terrifying， 佢啲 growling 咧，佢啲低沉嘅呢啲声音咧，系好令到人惊。我哋下一集再讲下其他呢啲英文嘅耳声词。今日讲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爱得多么疯，多汹涌，感将爱意示众。但共侣钟情热爱，不愿埋藏在暗中。爱多一分钟。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山聪。 咁啊，呢一套电视剧就反应点样噶？ 因为嗰阵时系唔系喺 TVB 播噶嘛，即系喺亚视播嘅，我哋喺亚视播。反應一般啦，你就擺亞視播就係啊，咁同埋喺內地有播下，呢嗰陣時都啱啱開始內地拍電視劇，都未係最蓬勃，所以永慶就喺嗰陣時喺深圳有個廠。 哦，所以呢套嘢係喺深圳拍嘅， 深圳成套喺深圳拍噶， 哦， 拍咗成三個幾四個月噶啦，係啊，離鄉別井咁樣，咁啊拍完之後又冇啦，翻到嚟香港真係今次真係嗰陣時經濟真係好差，真係冇嘢做， 金融風暴啊， 真係冇嘢做。 你记唔记得唱片公司同你讲冇啦？嗰下嘅心情系点？ 其实冇讲冇啊，你知啊嘛。 而家都仲未讲冇， 即系你都知道，系都冇得做。 嗯， 即系暂时都冇乜机会出到碟噶啦，咁样。系。咁嗰阵时就好似系未份合约未完嘅，咁大家都系解咗佢啦，咁样。 哦。 我都拍阿永盛嗰部又系咁，拍完嗰部又系，唉，冇啦，唔掂啊。 系。 咁算啦，我哋即系解咗约佢啦。 吓。咁啊，你谂住？ 咁啊，跟住自己出嚟。即係有啲人揾下你拍下啲三日先啊！嗰陣時有啲三日拍一套嗰啲 television VCD 年代，係我都有嘅。 嗰陣時有嘅，有啲咁樣嘅，有一套叫做《愛也許不易》，我最記得係同呢個教會有關嘅 television， 係啊，分電影嗰陣時有嘅。咁又拍咗一套，咁跟住嗰陣時真係冇嘢做啊，完全冇嘢做。 係 咁跟住咧做咩咧？我走咗去大家睇專訪嗰時，我走咗去美華仕牛仔褲做 sales。 香港 啊，谈香港喺北角边头，因为嗰阵时阿 John 即系个老细，我识佢嘅，嗰阵时都有去买下嘢。佢咩？你嚟做 part time 我去啊？你请唔请 ？OK， 你咪嚟咯。咁样 part time。 嗯， 第一次攞张支票翻屋企出粮， 得3500。 嗯， 哇，真系喊唔系讲笑啊！ 啊， 喂，大佬，你啊本身你一个歌手，变成一个得3500，仲要系一个月、啊， 系， 即系你唔系日日开工、啊，仲要系一个礼拜翻两日嗰啲。 系咯，我就想问有冇嗰下由高落翻嚟低，有冇包袱啊？ 冇，你冇，你冇得放唔低嘅咧。你肯去做就已经好好嘅、 嗯。 即系我嗰阵时就谂，我唔想成日净系摊大手板问阿妈攞钱。咁都十嗰阵时系19岁， 嗯， 系啊，19岁 出道几年， 系出道两年啫嘛。 啊， 19、20岁，喂，唔得噶喎，咁样，咁点算咧？都要揾路行啊。咁啊，试下咯。咁后生系嘛？ 系。 O K， 咁跟住做完美华士，觉得咁样 part time 都唔系办法。咁啱咧，我个朋友咧就同我讲，喂，你可唔可以陪我去见工啊？咁啊，见一间香港 local designer 嘅公司做 sales， 咁咁啱呢个 designer 咧，我又识佢， 系 啊 ，Whip Young 而家喺大陆噶啦，咁我去见，跟住我就口痕痕，喂，我 friend 嚟见啊，你请唔请人啊？仲我都想做咁样， 嗯， 佢话你系咪讲笑啊？我唔系啊，真系想做冇嘢做啊嘛，咁啊真系佢哋啱啱喺嗰而家铜锣湾嘅名店坊开咗佢第二个 shop， 嗯， 我之前喺尖沙咀嘅，如果系嘅，你啱嘅，你两个落去咯。 哦， 睇嗰间铺啦，咁样 系， 咁我又喺嗰度做咗佢嘅 sales， 就做咗半年到啦。 系， 跟住咧，佢就知道我好中意 design 工作，佢话喂，不如咁啊，你上嚟 office 帮我啊，做开准啦， 系， 即系落深水埗揾布、揾配件嗰啲嘢。 哦， 咁我就 做翻你妈妈嘅老本行。 系啦，咁我就误打误撞，因为我中意样嘢嘛，真系自己落去深水埗行， 嗯， 去揾布， 系， 揾边啲平啲，边啲 YKK 拉链，边啲配件。边啲线边啲，咁就自己行熟咗个深水埗。 哦， 咁就真系帮佢做咗呢样嘢。 长夜路漫漫，留住这街中气寒，流连在冷冬里，愿可清醒片刻，又再次翻起心底一丝失控的感觉，想起得你的声音，最是。明白我，微弱冷雨敲响风声，是你吗？曾话爱我爱多一生，未算多，雨或晴靠着我，暗或明接受我，真是碰着了风波。 其实在那段时间呢，我发觉已经是知道，哎死了，我这些东西虽然我喜欢做，但我不会成世做这些东西。那我就觉得喂，我还有机会，还年轻，就找人搭路回入 TVB 上。 哦， 那时候刚刚很多歌手阿廉啊，从阿廉我刚刚开始回入 TVB， 你见到咦不是、哦、其实回入 TVB 都是一条路来的。是。睇下有冇機會啦，因為我都做咗幫 TVB 做好多嘢，又旅遊特輯啊，又拍惡劇啦。咁佢哋就知我係邊個咁樣。喺最尾嗰段時間，阿 Whip 就佢話喂，因為佢每年都會行 fashion show 嘅，香港都行。佢喂，我想出條男裝 line， 不如你做啊。咁就揾咗我做 design， 就 design 咗一扎衫出嚟。 之前係你設計嘅衫。 嘅衫。 哦。 做咗一個系列出嚟，有做到嘅、 啊， 行咗 show 嘅。咁就做完呢個系列咧，咁就完咗啦。 嗯。 即係完咗我喺一個所謂嘅 時裝界 嘅生涯啦。因为我同阿 Whip 讲我喂，我真系朝九晚六咁样，日日咁样咧，唔系好中意呢个。原来我唔即唔得啊，唔系好得呢个生活啊，咁样咁唔紧要啦，你睇下点样啦。咁跟住就唔打唔撞，真系即系都唔系唔打唔撞，跟住就揾人搭路啦，叫做翻拍 TVB 咯。 系 咁，我最记得一翻入到去第一个见嘅就系见巴姐， 巴姐， 巴姐，即系。Tommy Lang 個太太， 哦、 即係而家阿古個叫做真係嘅佢嘅經理人啦，巴姐嗰陣時 ，Barbara 巴姐嗰陣時就坐藝員部嘅位噶嘛，咁、見藝人噶嘛，即係等於而家樂小姐咁樣。 嗯， 一坐巴姐點啊？因為嗰陣時胡生已經係 最後兩套嘅啦 ，TVB 準備拍《尋秦記》嘅時候嚟嘅。 嗯， 哦，因為嗰陣時阿古已經即係阿古生都已經知道我想翻入去嘅，都有幫我問過下咁樣。咁佢話：阿巴姐就話：咁你把聲有啲怪咯，好似唔好入咪咁樣，咁點咧？唔緊要啦，做下先啦。咁跟住同埋見咗阿 Ben Chan， 係 嗰陣時 Ben Chan 係藝員部最大嘅。 嗯， 都知道嘅。咁做下先啦 ，part time 啦。 系 3500个月， 又系3500，咦？翻翻牛仔裤年代， 哇！大佬嗰阵时即系入油都唔够啊，真心。你翻清水湾啊嘛，咁不过好彩，即系好感恩，咁多谢佢哋肯签翻我。 系 签翻我之后咧，今日开始咧，综艺部揾我做旅游节目，因为知道我之前拍过， 哦， 喺嗰个年代我就做得最多旅游节目。 我記得係啊，因為咧嗱，其實你就頭先講啦，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啊，咁你離開咗呢行啦，原來中間咧就去咗牛仔褲做 design 嘅工作，sales 嘅工作 ，merchandising 嘅工作，然後咧即係陳山聰呢個名咧喺即係演藝圈係叫做消失咗一段時間， 係係。 咁突然之間咧，嗰時我都翻咗香港啦，啊咦？點解睇到咦好熟面口喎？陳山聰，咦佢拍翻旅遊節目喎？咁呢段日子其實都有講緊三四年時間嘅嘛。 两三年时间， 两三年时间， 两三年时间 吓，咁啊就 不停做嗰阵时，好多旅游节目拍噶， 系你系就系御用啦，或者咁讲， 系啊系啊，御用咁就 系 我胡仔、张美妮、黄亚彤，我哋呢几个基本上御用嘅，因为阿黄亚彤同阿张美妮嗰阵时，佢哋有个即系某一个旅游公司，佢哋做咗一个好似旅团咁嘅嘢噶嘛，咁跟住揾啲男仔拍佢哋咁样嘅，通常我同阿胡仔去噶啦。 系， 嗰时都系。 但系收呢3500同之前收嗰3500个心态都系一样定已经唔同咗？即系起码做翻， 唔系起码系起码做翻自己中意嘅，同埋你会觉得咦有机会。 嗯， 我喺嗰时我同自己讲就系真嘅，到而家我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坚持唔好放弃。 嗯， 条路系自己拣嘅。 系， 试咯，唔得都系自己噶嘛。因为我记得古生古天乐当日同我讲，你唔好谂住一定得啊。唔系理所当然嘅，可能你咩都冇，可能你翻翻入去乜都冇。佢真系同我讲过咁嘅说话，你唔好谂住一定得。我知，但我要试。我人生系我自己拣嘅。但当时我爸爸同我哥哥系最担心，系一个半红不黑嘅状态。你仲做嚟做咩咧？ 同埋之前好似失败咗噶， 系你已经失败咗噶啦。你嗱，俾你做歌手啦，咁点啊？咩都冇啦，又搵唔到钱。嗰阵时咁，我哥哥同埋爸爸澳门系有生意，你翻嚟。 嗯， 帮下歌手啦， 系做咩嘅屋企？其实 我屋企系做运输，物流运输。 系，但你唔需要朝九晚五啊嘛。 唔系，其实你问我，我翻去即系等于做个太子仔咁样啦，系咪？ 系、 right? ，其实我嗰阵时廿几岁，但我心智，我觉得我比较成熟。 嗯， 即系可能因为我成日跟住我哥哥。其实谂一样嘢，即系我同我哥哥感情好好。我成日觉得啊，因为好多侧边嘅人好多个，我觉得咧，如果两兄弟因为为咗钱而失去咗感情。我觉得系唔值得嘅， 冇错。 我同我哥哥咁讲，我话我翻嚟，万一有啲咩，因为钱银嘅嘢，因为始终都系我哋嘅生意， 系 咁点啊？大家揞住唔开心，咁点啊？喂，我问你自己好地地，系咪先？但喺做嘢方面，因为钱银嘅嘢，你就我唔想咯、 哦， 我唔想冇咗个哥哥。我觉得啊，我惊会有呢一日，所以我话同埋哥哥，其实我唔中意做呢样嘢。同埋我即系我同我爹哋讲，我唔中意做嘢，即系我自己个路我自己拣，你俾我试下啦。即系父母梗系担心啦，即系如果我而家我有个仔咁啫，我都会担心噶咯。喂，大佬，你 养3500 咁样就唔好讲，你叫养个家，你自己咪养得掂，系咪先？我明白佢哋嘅担心啦，当时，但我当时就系因为我嘅坚持， 就入翻 TVB 啦。 我有目标， 系 一生中我拥有几多？人人期望一刹可拥有最多，只想找紧一瞬光辉，随时随地甘于走险错也可。日夜梦想怎可富强？为着利益跟风转，绝未料到他朝变成祸。匆匆得到几多？谁能明白知足可拥有最多？一失足的找错理想，随时随地失去比拥有更多。若 若是面对种种诱惑，尽力用信心抵抗，用实力去争取胜利。坚持信念，迎接挑战，只向前，永不变。紧握信念，划破黑暗，将知性会更光。种种诱惑，尽力用信心抵抗，用实力去争取胜利。坚持信念，迎接挑战，只向前，永不变。紧握信念，划破黑暗。 Beyond 嘅坚持信念啊，咁啊，聪哥都系啦，即系虽然咧佢即系喺前半决嘅演艺圈咧发展得并非太如意啊，咁但系佢都唔放弃啦，譬如买牛仔裤啊，跟住又有人睇佢又做下 design 咁样样，咁最后咧佢亦都坚持咧就入翻去电视台，咁下个星期一咧咁啊继续会讲下陈山聪再入翻电视台之后啊，点样一路走来就走到去呢个视帝嘅位置啦，咁啊个过程都相当之好听噶。咁啊，聪哥就系坚持，唔好放弃， 系 少说话， 系 多做做事，系啦。咁啊，请问两位嘅年青一辈， 系 你哋喺逆境当中啊，点样去坚持你哋嘅信念咧？嗱，即系阿聪哥咧，佢都唔系即系 一帆风顺啦、啊， 即系唔系躺平。哎呀，而家时不与我运滞咁样样，咁佢都真系。即係所謂 out low 啦嚇，就誒喂喂誒賣牛仔褲或者喂 請請多個助理啊， 助理啊咁樣樣，咁佢都叫做喺嗰、那個嚇、啊、困境當中都好好掙扎生存到落去。睇你哋兩個樣 子，唔係小弟咧嗱，老實說嘅， 係 即係一出嚟做嘢咧，就覺得自己有啲嗰啲咩風骨啊，不為五斗米折腰啊，咁然後你見到而咦有啲同事， 唔 係你見到有啲同事咧，就真係即係行入去，可能一啲即係高層間房入面，誒好耐冇見喎，不如傾兩句啊咁樣。 誒有啲咁嘅嘢嘅咩呢度？ 可以嘅咩？偶然都有傾兩句啫。 阿聰哥佢下個禮拜都會講，咁有陣時你去到電視台都要同啲電視台監製啊、編導打個招呼，誒。認得我嘛？ 好耐冇見喎， 有機會 喎，係啦。咁啊，我以前咧係嗤之以鼻嘅，即係覺得 唔係啊嘛， 我真係唔信啊。唔係，細個真係唔識嘅，細個真係唔識嘅，即係唔識要行入去同人打招呼啊，傾兩句啊，或者話俾人知你有啲咩嘅諗法啦、啊，係唔識呢樣嘢嘅。我記得甚或乎我第一次叫做即叫做去 out low 係幾時咧？是真的去到臨畢業的時候都還未找份 full time， 我才膽粗粗走入去敲嗰陣時台長二台台長係阿周國峰先生， 係哦， 係啦，敲佢房門， 敲啱門啦， 係啦，其實我就畢業嘅，我想知道有冇機會可以繼續喺電台工作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咁但係呢下我唔知稱唔稱得上為 out 咯，因為咧以前可能行過見到嗰啲咧。是好谈笑风生啊，然后又好似大家即系、即系唔系我呢种战战兢兢嘅小伙子行入去 out 咯嘛，即系嗰种行入去系 你啲可以叫做自战嘅，其实又未去到， 我哋又唔需要去到即系嗰种贬义咁浓 啦，系啦， 又唔系贬义冇贬义嘅，因为我后屘人大咗之后咧， 我發現係偶然，即係尤其是我哋做呢啲嘅工種啦，無論即係電台又好，或者電影都好啦，其實你真係有時要行入去同老闆或者管理層傾下偈咧，話俾佢知你有呢個嘅諗法，即係例如我都有時而家可能會諗到一啲嘅劇本橋咧，我都真係會行入去問下老闆，喂老闆。我昨晚发梦嘅时候，忽然度咗条桥， 呢个剧本有得做、 啊啊，你觉得得唔得啦？ 即系好 drama 咁讲，我昨晚啊午夜梦回扎醒，有条桥跌落嚟， 天桥嚟嘅呢个，系啦、啊，咁。其实我有时即系可能同啲电影公司嘅老板倾起嘅时候，佢话其实佢有时咧系几 appreciate 呢啲或者几欣赏呢啲同事系会主动嚟同佢倾呢啲嘢啊，即系有佢哋可能管理层嘅谂法系会觉得。你唔系就系甘于做呢一刻嘅嘢，你系有为你嘅目标或者有个 career path 有个谂法，所以其实佢哋又几中意 嘅。系咁我就嗱，我都系唔用翻 out 佬呢样嘢，我都系搵个机会嘅，即系除咗阿一哥头先讲嗰啲，呢啲我一定做啦。譬如我哋做导演又好，做编剧都好啦，咁梗系要成日 sell 桥啦，咁啊梗系周围 sell 噶啦，咁啊呢个就即系不在话下啦。其实小弟啊。偶然都会有一啲 out low 嘅状况， 系系系， 譬如识得一啲导演开戏，有冇角色啊？ 我呢啲成日做噶啦，成日同话啊刘大道啊， 你哋诶嗱，我身为呢个岗位嘅人啊，我当我得知有啲同业啊会开戏嗰阵咧，我都会不讳言咁话，喂有冇角色玩下啦？点解咧？我有两个原因， 系 第一个原因就系、做下演员咧。都可以體會到演員嘅滋味，即係鞋衣飯盒又好，喺個化妝間等埋位嗰種心情，或者睇下其他導演點樣同啲演員對戲，呢個係其中之一。咁但係有一個更加實際嘅原因嘅，就因為啊，即係好多時咧，電影公司啊喺拍完一套電影嗰陣啊，都會有殺科宴嘅。假如你能夠成為 有大抽獎啦， 冇錯啦， 正啦， 冇錯啦，嗰日嘅鞋衣飯盒或者嗰一日嘅人工事少。能够啊以演员身份出席杀科宴，然后参与当中啊嗰个抽奖活动是大 幸运轮大抽奖， 你知好多老板噶嗰啲老板，好啦，科水嗰啲啊，我哋嗌得好大声噶，咁你一个唔小心，咁你执到嗰个就系倍数上， 系呢啲唔系叫拗佬，呢啲叫老谋心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听朝六点。天文台话，台风杨柳将会未来几个钟喺福建南部一带再次登陆。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杨柳会听日横过广东内陆地区，逐步减弱，但系会较为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视乎杨柳嘅减弱速度、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喺听朝稍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特区政府对外部势力包括反华传媒机构就黎智英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和羁押情况的抹黑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说他们污蔑和攻击特区政府的险恶用心，超然若揭，必须要严厉直斥其非，以正视听。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已经多次强调，由于黎智英所涉及的法律程序还在进行，任何人都不应该评论有关案件，以图干预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否则可能构成妨碍司法公正。外部势力和反华媒体仍然继续颠倒是非，公然抹黑香港特区的司法制度和审讯，企图美化犯罪行为和向特区法院施压。发言人重申，惩教署一直极度重视在囚人士的安全和健康，无论在囚人士的身份、年龄和国籍，署方一直致力为他提供安全、人道、合适和健康的基本环境。中大医学院和威尔斯医院早前组成跨专科团队，去年成功为一个怀有孖胎的孕妇修复主动脉，保住三个人的性命。团队形容个案极罕见和有参考价值，相关报告已经刊登在国际心胸外科医学期刊。事主36岁，第二次怀孕25星期的时候，胸口不适和气促入院，发现有急性 A 型主动脉撕裂，团队短时间内商议之后决定 为已经心衰竭的事主立即做手术，以母体行先，未有即时剖腹生产，希望增加胎儿的生存机会。团队最终成功进行主动脉根部置换术，修复主动脉，手术做了4个多钟，较一般需时少一半，以减少对事主的影响。事主怀孕31星期之后入院剖腹，生了一对孖仔，至今1岁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4,649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471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3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77，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58.18美元，卖出3,358.8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9点，台风杨柳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23.5度、东经118.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台湾海峡，随后靠近福建南部至广东东部一带。杨柳将在未来几个钟在福建南部一带再次登陆，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杨柳会听日横过广东内陆地区和逐步减弱，但是会较为靠近珠江口一带。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听朝6点。天文台会视乎杨柳的减弱速度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朝稍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为频密。市民听朝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和警告，出门前考虑道路情况，并对大雨可能带来的危险提高警觉。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骤雨逐渐增多，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周末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以及立法会议员的重要职能。2025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补选将于9月7号早上9点至下午6点在各指定投票站进行。合资格投票人士请透过自方便或投票通知卡查阅投票指示。请各合资格投票人士届时踊跃投票。 我是 Ian 陈卓贤。香港一直是国际航空枢纽，随着机场3条跑道全面投入运作，我们正迎接一个崭新未来。航班升降量提升，令香港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货运的国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历时8年兴建，见证无数机场员工努力不懈的成果。香港国际机场3跑道系统，成就香港，飞向未来。 咦，世杰，好少见你打开财经版嘅，唔通气候干谂住转跑道做财经达人？ 边系啊，瑞文，揭下报纸学下嘢咁啫。 唔系嘅，你一定有啲计划嘅。点啊？睇好边只？趁低吸纳啊！发咗达唔好唔记得我噃。 都话唔系咯，其实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乜嘢系绿色金融嘅发展，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香港嘅暴雨机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太阳计划 Solar Project， 太阳计划2025之太阳日记。 我是阿一，成日都喺度谂点样先为之一个好嘅主持，系咪要好似子成咁 有一把好厚嘅声音呢？ 定系要好似淑梅姐咁耳筒当头盔，唱片变态盘呢？ 不如我哋又问一下早两日 AI 广播制作应用及演说技巧工作坊嘅导师之一严崇天有咩意见呢？ 作为一个好嘅主持，我觉得条件最紧要咧就系要有三个心啊。第一样嘢咧就系要有耐心，因为做主持咧好多时候需要做好多嘅准备功夫啦，同埋有好多嘅等待嘅时候。咁另外仲有一个嘅心咧就系好奇心，你需要去有呢一个嘅好奇心，去想知想问咧先会做得好。咁第三样咧，我觉得要有嗰个嘅热心喺度啦，热心去做好多唔同嘅事啦，主动啲啦，我觉得都系好紧要嘅条件嚟嘅。 容许小弟加多个心，就是开心。最紧要做好节目，令到听众们都开开心心。 太阳日记，日日精彩。 Solar Project。 容许小弟更正一下， 我好开心、啊。 更正一下， 系 我代表淑梅姐讲，是唱片变太盘，两个都是盘，不是唱片变太盘。 哎呀， 哎呀。 真系有心啊！你 勾咯， 最紧有心啊！三个心， 唉，真系勾咯啊！ 心啊，呢个陷阱好深， 好深啊！陷入太深啊！ 唉，唔好意思啊，宋梅姐， 宋梅姐唔好意思啊！ 阿一， 我代表阿一同你道歉。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啊讲一啲啊男人嘅唏嘘啊，就系嗰啲即系裤袋穿窿啊，为咗两斗米而担忧，躲喺呢个昏黄嘅街灯下嗰种嘅状况。 系咁啱啊，阿聪哥陈山聪又讲咗一啲佢3000蚊一个月嘅经历啊， 系啊，咁啊德仔， 我嚟，又系要去翻呢个咁深情嘅音乐咁沉重嘅心情，因为咧讲到话头先。九点半之前咧就话拗捞啦，我都曾经有一个拗捞自战之后，发生咗一单好轰动嘅事件，令到自己穷到裤穿窿啊！ 咁严重？ 发生咩事呢？就系想当年20出头，我谂应该系 final year 嗰一年。咁因为我都系读新闻学噶啦，咁啊主修一啲电子媒体嘅嘢，即系负责拍摄啊，做 camera man。咁自然咧就要喺学校嗰度咧。物色一啲教授啊，一啲教授咧可能系客席嘅教授啦，而佢哋本身系做开导演啦，或者系一啲监制咁嘅嘢，咁梗系揾佢哋拗捞啦，就自荐话俾大家听，啊德仔掂噶，我呢啲好识拍摄噶，我揸过一啲电影机，当然系冇揸过啦，呢啲全部都系吹出嚟嘅，咁吹到自己有几劲得几劲。就话哇因为当初嗰啲教授咧最中意就揾一啲 fit 码嘅学生，就去帮佢哋拍摄啊，就做下电影啊，甚至系做一啲综艺节目嘅。 但系都系揾一啲乖嘅学生，定系成绩好嗰啲咧？ 通常都系成绩好。 系 咁，当然德仔嗰阵时嘅成绩唔好啦，但系我就吹到自己有几好，我哇我啲马力好 fit 啊，直头跑车咁 fit。跟住个教授就赏识我，好话 OK 就俾你试一次啦。咁当然一试。就出事啦。咁嗰次系发生咩事呢？就拍一个叫综艺节目啦，就要上山下海嘅。咁当阵时系有，我谂系4-5部机嘅拍摄，我系其中一部机。 哦， 咁嗰部机咧就要上山下海，唔使下海，下海系另一部机嘅。我负责上山，上一啲崎岖嘅山。 但系你作为学生，你系有钱噶嘛都？ 未，其实嗰阵时都唔有钱。 咁点解你会想拗呢个 job 咧？ 哦，唔係哦，即係你話呢個 job 有冇？ 有錢， 我有，梗係有錢啦，梗係有錢先去拗啦。咁拗完之後得到呢個機會之後咧，就當一日好早去到，好早去準備，準備充足，跟住就攞咗部機上手嚟喺度揣摩一下啦。因為其實係完全唔知嗰個機嘅 setting 啦，所有嘢都係自己自吹自擂話自己識，但係點知原來電影機上手咧，嗰啲 setting 係完全係唔同我之前就咁一部單反嘅。咁自己慢慢喺度摸索啦，就可能乍家依问下啲 PA 同事，喂，呢个点石个光圈、快门、个 focus 路馅啊，可以话系， 但可以话系路馅，但系路馅得嚟咧，亦都蒙混过关，都仲 OK 嘅。咁就开始拍摄啦，不出2分钟， 系 我一起跑上山嘅时候， 系你跌咗部机啊？ 我唔知道我系左脚右脚棘到啊， 系 定还是棘到个石头啊？ 系 2分钟。部机直堕地面， 哎呀！ 而当自己都直堕地面嘅时候咧，你以为自己可以， 最紧要保护住部机，但系嗰一刻嗰个自由落体系永远乜嘢都做唔到，你只能够系见住嗰部机个镜头直堕嗰个石头嗰个位，砰，好清脆嘅声，镜头烂咗， 系 好死唔死个镜头烂完之后咧。佢個鏡頭唔知係我自己上得唔好啊，即係同個機身，因為有個叫 body 嘅，嗰、那個 body 個機身咧都跌咗出嚟、 哦， 而入面嗰啲我唔知嗰啲反射鏡定咩咧碎埋，依部機可以話係 同我一個喺個咖啡室拍一百個 mon 都同異曲同工。 唔係，但係佢呢個係慘重啲噶嘛， 好慘重。 即係我部電話應該都係幾千蚊，佢呢個電影機係 呢、這個電影機係不得之了。冇记错，镜头系34,800蚊， 净系镜头， 净系镜头，机身52,000几， 哇， 好大 只嚟噶嗰部， 类似啊，系总之电影机级数， 即系其实 I 十皮噶咯， 差唔多，我记得 吓，唔系要你赔啊嘛， 冇错，因为嗰阵时我唔系佢哋嘅受薪员工，我系一啲叫做即系 freelancer，咁所以最终咧。我嗰、那个好彩，佢哋能够继续拍摄嘅原因系因为佢哋有后备嘅镜头啦，即刻攞咗啦。咁德仔又已经唔使做嘢噶啦，你做 PA 啦，幕后你即系斟茶递水算啦，你唔好再搞啦。咁但系因为 你块面都应该几青下， 好青，仲要第一嘢。 教授有冇同你讲啲咩？即系你本身吹到天花龙凤噶嘛？ 系啊，但系嗰时冇啊，嗰时因为仲要拍摄，总之完咗拍摄先。但系咁。當然拍攝完之後俾人鬧到飛街啦，跟住又要賠錢啦，同埋我記得嗰陣時係要都好嘅，俾咗6个月我要還呢80,000蚊到。 哇！ 但係亦都係因為呢6个月我仲未出嚟做嘢嘛，我仲係 final year， 咁我嗰陣時係啱啱好似係入電台做嘢嘅，即係做 part time。跟住，所以 咩条咁嘅数？ 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当然我冇话俾我当阵时冇话俾我阿爸阿妈听嘅，净系我女朋友知。咁我女朋友当时已经系即系已经帮晒我平时出街嘅时候嗰啲使费咧，都系我女朋友俾嘅。 即系都万三四蚊一个月嘅， 都差唔多啊，系啊，每个月。但系我当时电台应该冇呢个数嘅，即系冚唔到呢个数，所以我一定要出去派下传单啊，跟住再接下一啲咩外卖啊，跟住可能做埋啲手摇饮品嗰啲咧，先能够勉强真系啱啱好平到每一个月嗰条数。 系， 亦都系咁样。其实当一刻嘅心情系非常自责嘅，因为嗰阵时个户口已经 training 噶啦，跟住仲要每月要14,500蚊咧，系根本上做唔到。我去到3个月嘅时候，即系。勉勉强强挨到3个月啦，仲有3个月嘅时候，我发现我心理状态同埋嗰个压力咧系顶唔顺。 有冇睇到嗰啲电视广告嗰啲嘢，医借医还啊，医你帮到你嗰啲咧，嗰啲心动、啊。 但系嗰时真系搞唔掂，即、就、系、是、我觉得唔可以再。 好彩嗰时未识个德仔， 系咯？有冇谂过问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借钱咧？ 我嗰时冇嘅，嗰时冇。 哇、哦，你都 因为我其实唔想话俾阿爸阿妈知个原因就系我知道阿爸阿妈一定会千方百计帮我，即系哪怕佢哋借又好定唔知点样好啦，佢会一定帮我搞掂呢条数，但我唔想因为咁样而要我阿爸阿妈孭呢条数，所以我决定呢3个月自己勤，但系发现做到嗰3个月嘅时候咧，就原来真系顶唔紧嘅。嗰阵时我就拨通咗个电话，有一日打通咗个电话之后，我同我老豆讲：老豆，我依几排真系好唔开心，好唔掂啊！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 to be calm when you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 But take your time.A lot. I think that everything you've got, oh, you wi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 But like your dreams may not. How can I try to explain 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same old story. 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rdered to listen.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阿飞哥都专登揿入嚟话对阿德仔啊，肃然起 敬啊！ 不过飞哥听唔到我哋喺咪后再讲嘅一单嘢， 我哋唔会再尊重， 太轰动啦，唔讲啦， 你唔会再尊重佢。 飞哥，我十点后话俾你知啊，你以后就会鄙视呢个人噶啦。 有 Cat Steven 嘅花低人身啊，咁我真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拨通德仔老豆嘅电话，系未出声已经喊到 Philippe 咁同我老豆讲，哇！阿仔我唔掂啊， 阿老豆 唔系即系阿仔唔掂啊，咁跟住就咁当然啦，即系做人老豆就当然千方百计点死都会帮个仔搞翻掂佢啦。咁亦都系因为呢件事之后，我就 现时唔带机器出街， 唔系刻咗喺我心入边，千祈唔好冲大头鬼啦，同埋即系唔想再令到阿爸阿妈担心，亦都唔想再花费佢哋一分一毫啊！所以通常所有嘢都而家开始系自己落力自己搞掂。 我想问有冇还翻俾阿爸阿妈？ 好似好似当年还过一排一头半个月嘅家用，加多少少之后就冇咗条。 飞哥再跌多少少，再鄙视多一点， 收翻嗰句。但我都有试过赔钱系有惊过嘅。咁试过两次。咁有一次咧就系喺学校嗰时中学生嘅时候啦，咁就。好似要做实验嘅时候呢，嗰、那个实验系要用一啲好干燥嘅唔知咩 chemical 啦，所以会有一个叫 desiccator 嘅嘢，叫干燥皿，咁有一个好重嘅玻璃盖。嗰嚿嘢呢其实啲似咩呢，我哋去一啲旧式嘅西饼铺呢，佢咪有个好重嘅玻璃盖咁样吸住啲西饼咁样。咁我就喺度即係同同学又倾偈呀，唔专心呀、啊、咁样啦。咁然后拎起嗰个盖嘅时候，唔小心砰跌咗落地下。全场静晒，咁要赔钱啦，即系打烂咗学校嘅嘢啊嘛。咁之前有啲同学可能打烂咗嗰啲 test tube 赔翻10蚊、20蚊啊，打烂咗个safety goggles 唔会打烂啦，即系总之打烂啲试管就系啦。咁然后我老师都话，全校得一个 咁多年嚟都未試過有人打爛，去同校長傾下點處理咁樣。咁如果真係賠錢都通知你屋企人啦，咁嗰下會驚，或者阿爸阿媽嚇要通知屋企人， 所以記過嘅咧 係啦。咁又即刻上網 search 下一個 desiccator 要幾錢，因為佢要配翻啱佢先吸吸冚可以防止空氣漏入去咁樣。二三千蚊定唔知三四千蚊嘅，因為你係實驗室用嗰啲係好重嘅玻璃咁樣，咁我就哎呀， 都好大， 又話俾阿爸阿媽知，又要賠三四千蚊，咁都即係中學生中三四嘅時候，咁都驚嘅。結果第二日啊，化學老師話：你過嚟啊，我哋同校長傾好咗啦。 九出十三歸。 原來學校有規矩嘅，多過五百蚊，你淨係需要賠五百蚊就 OK 啦。咁、我就節衣縮食咗嗰個星期， 係 冇通 啲零用錢， 係啦，就即係嗰個禮拜就純粹係嗰啲同學嗌飯嘅時候，可唔可以不一羹俾我啊？你個熱狗可唔可以俾我咬一啖？咁樣捱過咗嗰個星期，就淨係賠咗五百蚊，係算係我啲同學即係打趣你說。啊！你呢五百蚊都幾抵喎，咁樣喺度笑咁樣咯。 係，因為第一單 係啦，第二單就係試過踩爛咗個女同學嘅羽毛球拍，係即係同啲同學喺度玩嘅時候，佢羽毛球拍擺咗地下踩爛咗。有錢女 呢啲唔使啦， 有錢球拍 靠你把口搞掂啦， 又係四五千蚊。 吓、 哇！ 羽毛球拍 四五 千蚊，咁啊惊起上嚟啦， 伤金啊！ 即刻话我赔翻俾你啊！喊晒你又唔识氹佢咁样啦，咁好彩佢真系有钱，翻去同爸爸商量， 都系出嚟唔够， 都系唔使赔添啊！ 哦， 但系嗰下你要赔钱系会惊噶嘛？ 后来你两个点啊？ 入罪做女婿， 一路好尊重呢位嘅女同学噶，因为 咋咋冧抄牌啊！ 好啦，咁啊，长话短说啦，即系每我谂即系香港地又好啦，人生在世，你梗经历过一啲艰难嘅时期嘅，咁我就即系多不胜数啦。我反而咧，即系今日我哋嘅节目点样完咧？净系讲我哋身穷啊，或者赔钱好惨咧？我反而咧，另外我想分享一个好简单嘅故事，就系翻去我最穷嘅日子。咁话说当时就系中学等放榜啦。咁啊，通常大家就係做暑期工啦。咁呢啲窮咧，只係好正常嘅，因為你未出嚟做嘢，咁阿媽亦都唔會俾好多錢你，咁去做暑期工啦。如果大家有聽手下流程都知道咧，小弟就其實咧就走咗去老麥嗰度就做暑期工嘅。咁、當時我就係13蚊一個鐘。13蚊一個鐘，如果我每日做10個鐘，我都係得130蚊嘅啫。咁當然130蚊喺嗰段日子嚟講都 OK 啦。咁但係由於真係粒粒皆辛苦。是真的捱返同埋真係好辛苦㗎。我嗰陣時做嗰個崗位係好辛苦，喺廚房入面又要倒垃圾，咁跟住收工呢又要做 closing 嘅旅遊，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咁但係呢你問我呢嗰段日子呢其實呢係我人生當中其中一段最開心嘅日子嚟嘅。簡單一句，首先全間餐廳嗰堆 crew 都係咁窮㗎啦。即係個個都係13蚊，可能你多少少14蚊一個鐘。咁大家呢就係、是、即係我哋喺嗰個，譬如舉個例啊，我哋要倒垃圾都玩一餐嘅，就因為苦中作嗰陣時又冇手機啦，又唔會話咩帶部咩任天堂翻去打，冇呢啲嘢，大家都係窮有窮玩，我哋咪玩下倒垃圾啊，掉啲垃圾上去個車度鬥大力啊，因為我哋要將個抽好大抽，你平時嘅物件咪有，咪成扎咁 起 咗，咁你要揈上去，其實可以好大力嘅，咁但大家鬥揈得高，因為佢有啲垃圾車好高，你要揈上去，真係要揈上去嘅，咁你咪去玩下呢啲遊戲啊，咁然後咧，因為老麦其实佢对于即系员工嘅，我唔知而家系咪啦，即系对于员工嗰个膳食咧，都唔系任你攞噶。如果大家有听呢个节目，知道我试过即系偷偷地摆多块肉，就俾个经理喺面前抌咗，因为肚饿一滞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即系只能够食，即系举个例，譬如佢限廿蚊，你就只能够食廿蚊嘅嘢啫，你唔可以攞多嘅。即系就算你喺入边做都系。咁我哋咪又唔会再出去买嘢食，又唔会自己揞钱买多块肉或者买个大啲嘅包。我哋就係喺一個咁樣嘅環境當中度過，咁但係咧嗰班人咧全部都係窮啊，即係大家都係好窮啊。跟住有陣時為咗慳錢咧，我哋巴士都唔坐，坐電車，甚至乎行路。嗰時我喺金鐘行翻跑馬地都要行成粒鐘嘅，其實 哦差唔多。 係啊，咁你慳，但係你因為你會咁計噶嘛？我得13蚊一個鐘，我坐電車都要 兩蚊， 唔知個半定兩蚊啦。哇，不如我行啦。咁但係嗰段日子咧，其實就係、是。最多朋友，大家又覺得誒冇所謂，又唔會有比較，又唔會因為你孭咗個咩袋或者我著對咩名牌鞋，大家就會有一啲咩互相比較，你又會有唔開心。而嗰段時間咧，係一 句说话都唔会听到话，哎呀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啦！我哋都系好乐天之命地去做呢一份工，搵嗰啲所谓嘅血汗钱嘅。咁或者都要多谢我爸啦，我爸成日都话冇怨，即系好似阿聪哥听到阿华哥讲一样啊，少说话多做事。因为佢哋嗰代都系咁噶嘛，即系乜都冇，咁啊落到嚟由头做起咁样样。咁我爸成日都系咁讲噶，系啊。唔辛苦，边得世间财啊！ 天生你是个不屈不挠的男子，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风霜扑面过，都不可吹熄烈火。几多辛酸而由他都经过。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缩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心火热中，可惜他根本未知只苦干。温馨笑面里，太多辛苦的痕迹。今天即使他受伤，都不觉。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缩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充满埋怨，苦与他同行，迎着狂雨。 Beyond 嘅命运是你家，少说话多做事啊！有钱就悭翻个钱，唔好买部几千蚊嘅电话啦。 拜拜。